欢迎来到学人沙龙。很多人说呢，天有不测之风云。对于第一代天气先生梁明武来讲呢，他用了超过30年时间学识睇天做人，亦都做人一步洞悉风云色变。大学的时候加入天文学会，从此和天象结缘。到底这位非凡人物是认为人定胜天，就应该听天由命呢？今天我们有武哥和我们一起笑看风云，欢迎你武哥。 是 非常开心不过我绝对不是非凡人物讲清楚先 关于你平凡与非凡之间的故事，我们今天慢慢谈， 好 介绍我的拍档早知深谋家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咁喂，我第一样嘢想问咧，头先阿武哥就话自己唔非凡啦，对我嚟讲咧，系阿武哥系超出咗我个想象 嘅， 因为咧我嘅印象咧就系文质彬彬啦，咁就系关于天文方面嘅一啲知识咧就非常之丰富。但我估唔到呢，原来阿武哥真係有个武字呢係文武相传。 係 啦，因为我哋都运动啦，咁原来阿武哥都运动非常厉害喎，係咪呢？ 喺嗰个年代都算 OK 啦。但你话如果同而家呢后生仔比呢就冇得比㗎啦。 嗱，我为咗呢令到你呢句说话不攻自破呢，我睇一睇相嗰种话所谓嘅 OK 嘅水平呀。大家观众自己可以判断下武哥个运动嘅体态，嗰个身段。阿武哥呢个左同埋右高同埋矮边一个系你啊？ 系左边嗰个咧就系我嚟嘅，高嗰个系我嚟嘅。 高啦，大只啦。 就系我同学啦。咁啊，佢都其实好劲噶，即系跆拳道啊、网球啊，样样皆精噶。 但系你呢个体型咧，嗱，运动就。當然我哋咁都會講就係強身健體啦，但你個體型落去即係唔似係淨係強身健體喎，都係為咗啲美觀嘅效果喎。 其實完全係呢個點講呢，唔係計劃嘅呢個即係我呢個體型就冇計劃嘅，即係而家我哋可以去做 gym 啊，去鍛鍊呢嚿肌肉啊，嗰塊肌肉咁樣啦，以前邊有呢咁嘅概念啊。咁其實講到底，我就是在我屋企，即是四兄弟一个妹五个人当中呢，我唯一一个最喜欢玩。 哦，细个就已经是了。 细个已经是。我三兄弟就即是喜欢读书的，喜欢静的。我就其实读书麻麻地的，不是麻麻地喜欢。 麻麻地喜欢。 麻麻地喜欢。 但是我又读得几好。 是咯。同个身形一样。 啊，读书真的一般的啫，一般的啫。咁但是即是都好彩啦，即是好多机会俾到我啦。 但你运动呢，头先嗰副身形呢，其实如果唔系特登练呢，系更加难能可贵嘅。 我系问嘅，究竟咩嘅运动 系啦， 系会练到呢个身形嘅？ 点解会做到呢个身形 呢？嗱，我即系嗰个系中学高年班嘅时候嘅相嚟嘅。咁我最多咧就系游水啦，其次咧就打篮球啦。咁呢两个我都系中学嘅时候嘅校队啦。咁所以就主要系呢两样嘢。至于后期我会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嗰啲就好后期啦，去到大学先开始接触呢两嘢啊。 篮球打得多啦， 篮球打得多，篮球系我嘅挚爱，可以咁讲，可以系我讲系挚爱。 嗰阵时就由系咪咁，所以系真系细细个中学时期就开始。 其实咧，小学其实全全都系我爸爸教我哋去学习嘅。因为你知道嗰个年代大部分家庭都系照得。顾得朝头早就顾唔到夜晚噶啦，都系胃口奔驰啦吓，咁所以基本上系冇任何嘅资源去请教练啊咁之类。咁所以我爸爸又好叻，佢即系自己可以完全系佢冇受过咩教育嘅。咁但系佢自学啦，又学得几好啦。咁佢游渡海泳嘅成绩都相当之唔错啦。佢参加一个即系环新界嘅单车比赛啦，都系前列。即係名列前茅嘅，咁啊完全係即係可能係佢自己有運動細胞，咁我就遺傳咗佢呢樣嘢啦，可以咁講。 新教都係嘅，我估係咪啊？即係你見到佢咁多運動，游水係咪都係佢教？ 游水佢教，絕對係佢教即係我哋嗰個老師，就算 譬如我中學的時候，我在官立讀啦，咁就我喺入咗游泳隊咧，其實都冇教練教我哋嘅。 哦，係咩？咁個泳隊係 個泳隊就係總之有 校際比賽， 可能你出去即係接力乜乜咁之類咯。 咁嗰時係游幾長途㗎？ 我主要游接力嘅，我冇游个人赛嘅，咁、所以咧就系五十米吓，咁去到大学咁就即系真系有机会有个教练教我啦，咁我就开始游啲个人嘅项目啦。 我见到你喺中大都有比赛， 系啊系啊，咁即系都好好彩，叫做创咗一个纪录啦。 系 点解创咗纪录咧？因為第一屆水運會，咁你攞到冠軍咧，就自然係創紀錄。 同埋曾經一定係紀錄保持者， 係啦，係啦， 有大 即係創先河， 好好笑。我呢個紀錄咧，保持咗一年啫， 唔緊要。總之有個紀錄。 咁你即係話咧，嗱，你係校隊啦，咁即係參加好多比賽喎。 係啊， 校內校外都係。 因為譬如我喺大學都仲喺大學籃球隊嘅校隊嘅。咁所以都真係參加好多即係大專學院嘅比賽啦。 嗱呢個就係我當中好大疑問。你知道啦，即係讀緊書嘅時候呢，中學大學籃球同埋游泳基本上係好受歡迎嘅一啲項目嚟嘅。咁應該呢，我能夠想像讀書又唔錯啦，雖然唔係特別鍾意啦。咁應該係幾受歡迎而且幾風頭等冇疑問嘅。而當中呢，其實學天文呢係冇咁風頭等嘅。點解唔揀運動係啦而轉咗去另一個跑道咁樣呢？ 其實老實講呢，我哋嗰個年代資訊真係太少嘅。我唔會規劃我自己的人，即係根本唔識得規劃個人生。咁但係你既然問到呢，我就諗返我其實有機會即係入去體育界都唔頂嘅。因為我喺中學嘅時候呢，我得閒就喺球場嗰度射下波啦。咁隔離一間小學嘅老師呢，原來係香港一隊好出名嘅甲一嘅球隊嘅教練嚟嘅。當時叫做坤安。嗰隊波係即係好多年都攞過冠軍嘅。咁嗰個老師見到我喺度射波啦，佢話：喂，小朋友有冇興趣入呢個坤安隊呀、咁樣樣。咁我梗係開心啦，因為坤安真係好出名㗎嘛。好啦，咁就去咗一個暑期嘅訓練班，但係嗰種操練呢，我係冇法子係捱得到嘅。咁所以而家即係我完全體諒到，即係而家我哋好多出名嘅運動員啦，我哋香港游泳好叻啦，打網球有一個即係可以打低即係前十嘅一啲球手啦。其實佢哋付出係外人冇法子可以想像到，你真係運動員，你只可以想像到。我就因為參加咗個暑期嘅訓練班，係諗下自己當時諗下，其實如果將來我真係打職業嘅話咧，我唔可以咁樣。 但係呢一件事啦，或者你去參加一個訓練，有冇同屋企人有傾下嘅咧？因為你個屋企嗰個叫做我諗你屋企都會對你哋幾兄弟是一個好覺得好光榮的事，即係都喺嗱你哋喺細個喺九龍城寨附近啦，係嘛生活啦咁樣，都叫做草根啦，係嘛？你剛才 講絕對係草根， 但係你哋幾個都相當厲害啦，即係博士級係嘛？即係入到天文台係嘛？好多呢啲咁樣嘅教育，剛才即係你講到運動，但係其實當時係咪都會叫你唔好啦？即系仔都系得读书。 我爸爸妈妈咧就对我哋嗰、那个即系将来嗰个职业咧好开放嘅，完全系即系放手俾我哋。佢只系会就住我哋嗰个行为啊、品格嗰方面咧，佢哋会紧张。其他啲佢就放晒手俾我哋。因为老实讲，我相信即系、我企喺佢哋嗰个角度啦。他們對社會認識都不是很多，對各行各業的認識都不是那麼多，因為就是那個就是學歷啊，和那個我們叫 exposure， 就是那個體驗 的關係都是較為窄，所以他們都不給到什麼意見給我們所以我即打籃球，我跟我爸爸媽媽說我暑假去 去入分安去受分啊咁樣。好啊好啊咁樣，因為佢都知道我鍾意打波㗎啦。所以佢話好啊好啊咁，但係跟住我退出，咁佢都冇咩意見。 啊，但係嗱咁多條路呢，你最後啱啱應該畢業出嚟嘅時候你做咗老師。 係啊係啊係啊。 又係一個好唔同啦，一個玩開運動嘅人跟住突然間做老師，又唔係體育老師喎。係啦，咁呢個又係嗰時點樣諗法呢？ 冇喎、啊，嗰時我哋讀物理咧， 嗯， 其實幾乎係唯一出路嚟嘅喎。 唯一出路， 係、嗯、啦。咁另一個出路咧，喺我哋嗰個年代，即係70年代畢業嗰啲咧，或者60年代嗰啲師兄咧，去美國深造都係好普遍嘅。 嗯， 因為嗰時嘅年代同而家完全唔同啦，係好多好容易可以攞到獎學金。 嗯， 咁就算攞唔到奖学金咧，你可以即系做助教啊咁样样啦，已经足以维持到你喺美国读大、嗯、读即系硕士啊、博士咁样样。 系 咁、啊、所以即系我，譬如我哥哥佢又系读物理嘅，佢都系行咗呢条路啦。 嗯， 啊咁佢喺香港即系教咗一年书，咁跟住就去咗美国做深造啊、 嗯， 做研究咁样样。系，咁、啊、所以我就第一就我都讲过啦，我唔系真系好中意读书嘅。其实有个笑话，即系当然系笑话嚟啦、嗯。我哋读到大三嘅时候咧， 嗯， 我哋班我系新亚书院嘅，咁啊同新亚书院几个同学一起咧就辛苦啦， 嗯， 好辛苦读书读得啊，即系啊，我头头以为读物理应该好轻松嘅， 都系背噶嘛， 原 来 好辛苦嘅。咁啊，成班同学喺度呻，咁啊讲下笑，不如我哋集体退学啦，咁真系好辛苦啊。咁咁所以当然系讲笑啦吓。 但系你系咪个发起人先？ 唔係，應該唔係我。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真係有個共識嘅，即係大家都覺得好辛苦啊咁樣，係咪咁？係咪繼續要堅持落去啊咁樣嘅？ 嗱，讀完物理做中學老師，當時嘅環境就叫做都係好尋常啦，可以咁講啦，即係好普遍嘅現象啦。但係入天文台就應該唔係啦嘛。 冇錯，係。 呢一個又係咩故仔咧？ 嗱，呢個咧又係嗱，你講翻我入天文台八十年代初啦。其實冇 internet， 即係冇 互聯網， 個資訊都係相對貧乏嘅、嗯。就算我哋大學畢業嗰年咧，我哋叫做喺大學裏面有所謂職業輔導， 嗯， 但係喺我的角度嚟講咧，幾乎係零。嗯、啊，即係對我嚟講，我去認識，即係我畢業之後有啲乜嘢possibility， 有啲咩 opportunity， 我係冇喺大學嗰度攞到呢途徑。咁所以其實我入天文台咧，都某個程度，我要多謝我另一個同事，就係、是、阿李偉才。 哦， 嗯， 當時我同佢係太空館嘅同事，咁啊，其實我都即係我入太空館，佢早我少少嘅，咁但我高級過佢嘅。咁啊，原因咧就係因為我有教書嘅經歷。 哦， 咁教書嘅經歷。喺太空館有咩用呢？就是、因為我哋嘅節目，我哋叫天象節目咧，分開兩類，一類就普羅大眾嘅，另一類咧就專係俾學校嘅。 係。 咁所以當時我哋太空館嘅總館長阿廖慶齊先生請我咧，就係、是、要我負責將來嘅學校，即係總之學校 教育啦、 啊，教育嗰方面嘅天象節目。 嗯嗯嗯 啊，咁因為我的經驗關係啦，咁所以我就高級過李偉才。咁但係我入到去第一次同阿李偉才接觸咧，我都有個感覺，此子終非池中物，好犀利。 佢有咩咧？佢個印象係點樣咧？俾你 哇，識嘢識得好多啦、 嗯。 因為太空館主要就真係天文，其實天文台係氣象，係唔係天文嘅。咁、 嗯、 但係佢個天文學識咧好豐富。我嘅天文學識咧，雖然我入咗大學嘅天文學會咧，其實相對係貧乏嘅，咁所以就好好笑嘅。我入咗太空館初頭嗰兩個禮拜啊，廖生即係、就是、我哋嘅總管長同我講咧，嗱，我知道你嘅天文知識都係一般嘅，咁啊呢兩個禮拜我唔俾工作你做，你自己自收。 嗱，呢個故仔咧應該仲有得講嘅， 嗯， 我哋下一節翻嚟。慢慢同武哥聽下，究竟佢點樣去到天文台，同埋遇到啲咩嘅故仔。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学人沙龙，继续咧同武哥笑看风云。刚才武哥就讲紧去到太空馆工作，遇到一啲好厉害嘅同事， 其实个个都厉害。 系啊， 馆长都好犀利噶，廖庆齐真系犀利，因为佢系一个文学家，好似你咁样样，但系佢系即系飞升国际，佢喺天文嗰个造诣，即系有时天文摄影，咁所以真系个个都犀利。 咁然后你就开始打开咗个眼界，然后就继续去思考点样去规划自己。开始嗰阵时系咪思考啦？真正 其实都未思考嘅，因为我喺太空馆嘅时间都系好短，得个三年嘅啫。咁但系其实就系、是、李伟才由太空馆转咗去天文台咧，咦？我觉得开始思考。究竟是不是天文台会给一个更大的机会给我，或者更加迎合我的志向呢？这样样咁至是思考去考天文台的科学主任。天文台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咁如果我好彩的话我有机会做到台长啦，咁样的諗法当时諗得都几狭窄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思量，还有其他的考量，其他考量就包括是有機會去外國讀書啦。咁呢個雖然話即係我四兄弟姊妹五兄弟姊妹啦，三個哥哥細佬去咗攞到個博士學位喺外國讀書，我自己諗返轉頭都有少少羨慕嘅。雖然我畢業嘅時候已經決定咗唔再深造啦，但係都有羨慕嘅。咁但係就好彩，即係天文台就俾咗呢個機會我。 其實呢度係一個抉擇，都好想問嘅，即係喺半途嘅時候去外地去深造。不過咧，呢、這個抉擇咧就等間先問。我俾另一個抉擇俾你先。 係啦。 咁咧呢個抉擇咧就喺我哋呢一節裏面咧就有四個信封，咁就 A B C D 裏面咧，你揀咗任何一個信封咧就有兩個抉擇嘅選項俾你去抉擇做嘅。咁啊，一於阿武哥先揀咗個 A B C D。 咁唔諗啦 ，A 啦。 好 A 嘅。好，咁呢两个嘅俾你嘅抉择呢就係、是、好台前同埋幕后。嗱点解会讲到台前幕后呢？我諗我哋要先俾一幅相呢俾啲观众会睇下先。啊、即係阿武哥究竟同台前有啲咩关系？嗱就係呢一幅相啦。咁就其实之前咧，好早之前咧，阿武哥其實係做過天氣先生， 第一代添， 係啊，第一代， 係第一代， 係啊， 而且通常以前就可能係揾一個真係佢負責去講嘢嘅一個人，係啦，佢可能係男士或者女士嘅主播，佢去做呢個角色，而未必會揾一個專業係關於天文氣象嘅人去做嘅。先問一下呢一樣先，中意台前。定係中意幕後嘅？ 我係中意台前多啲嘅，因為其實幕後我都做過嘅。 係 其實太空館根本上就係幕後啦。 係， 譬如我要製作一啲俾學校嘅小朋友嘅節目。 係， 咁呢個完全係即係編劇啊， 策劃， 同埋要即係同埋要點樣統籌成班同事製作嗰、那個視覺上面嘅效果啊。咁呢個都係學幕後工作嚟嘅。咁就但係其中嘅原因我想轉天文台呢就係、是、我發覺幕後工作唔係十分適合我啦。 真係因為你係 講唔出咩原因 係、 我覺得即係呢個工作我唔可以長此即係成世做呢樣嘢。咁所以呢個都係我轉工嘅一個動機。 但係呢個可唔可以我哋嘗試揣測下有咁啱我個心有街道即係我個性格向係你係咪都係有種表演欲定係點樣呢？ 其實又唔係喎，即係我諗我喺幕前呢似乎係一個較為覺得好自在嘅嘅崗位。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會適合我啦。即係我對住個鏡頭係較為鬆容嘅。即係比起我好多好多其他嘅朋友同事呀咁樣下。咁反而幕後就真係要兼顧好多嘢啦，咁我幕前就可以專注做好我自己幕前。 但係你嗰陣時去即係叫做考啦，都用呢個字啦，科學主任嘅時候啦，你係冇諗過係會做呢樣嘢，你冇預 冇 根本就冇預計到， 冇預計呢樣嘢嘅。咁呢個都係一個點講咧？即係對我嘅人生嚟講係一個 額外的得著啦，可以咁講、嗯、因為可以喺鏡頭面前去解釋一啲嘢，而我即係退休之前同埋退休之後呢十幾年，都係我想去做嘅嘢、嗯，就係、是、做一啲科普嘅教育，咁、嗯、所以即係俾咗咁樣嘅機會我，亦都因為我做天理先生啦，所以多咗人認識我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嘅嘅機會大咗好多啦、啊、 因為我喺度諗緊啊，武哥咧係中意嗰個新鮮感，即係好似以前玩運動咁樣啊，我又要玩幾樣嘅，咁、又好動要玩得好嘅，咁啊又想有啲外國 exposure 又唔錯喎、啊，咁、 嗯、 所以呢一個目前咧，可能都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俾你到做到一啲挑戰或者新鮮感。 其實我係嗱好得意嘅，我個人嘅成長咧有幾個階段咧、 哦。 我細個甚至讀大學嘅時候咧，我係唔識得同人溝通嘅。 嗯。 咁但係唔知點解到咗一段時間三十零歲開始咧，我反而好享受同人溝通。 嗯。 咁所以其實做天理先生雖然唔係面對面嘅溝通啦，其實都係另類嘅溝通、嗯，我都享受到中間嗰個所謂成就啦嚇、嗯啊，即係因為行街嘅時候有啲三唔識七嘅朋友 問下你天氣咁， 阿梁生天文台幫主任，咁即係佢都留意到我哋嗰個天氣節目，咁呢個咪一個即係、就是、對我哋嚟講就係話我哋個節目都某個程度上面係成功嘅、 嗯， 因為即係起碼有人睇啦，有人留意啦， 梗係要啦，同埋當時資訊上真係要望住你哋噶，先、 嗯、 知道個天氣。 先至知道天象是怎样。 把握时间。 我哋睇下第二个嘅信封系会算 咩。 C。C。好C 呢一个嘅选项呢尽量呢哎唔系太难。呢个呢就系老师同埋科学家。 嗯。 是啦。其实你觉得老师同科学家边一个对于人或者对于个社会影響你覺得是會深遠啲？ 嗯， 我覺得好難比較。 嗯嗯， 即係佢哋老師同科學家可以話社會上邊，即係我哋一塊積木，其中兩塊好重要嘅積木啦。 嗯 啊，冇咗任何一個行業職業，我哋嘅社會都唔會進步。 係 啊。咁但係即係其實而家尤其是科學老師，尤其是教科學嘅老師咧，同科學家嗰個界線，我覺得係越嚟越模糊嘅。係、啊、 哦，點解咧？ 點解咧？即係我自己親身嘅體驗嘅啫。因為我而家都做好多一啲學校嘅科學嘅比賽嘅評判，接觸好多小朋友。咁當然咧，小朋友個表現好唔好咧，好大程度睇個老師教得好唔好。譬如我哋用好多新嘅科技，譬如話講緊十年八年前用啲 3D 打印， 係 而家用 AI， 係 AR， AI 添啊 ，AI 同 AR 啦嚇，即係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嗯、其實啲小朋友都識嘅喎，甚至小學生都識用嘅喎。 係 咁，即係話其實個老師本身係要搞通咗點樣嗰樣嘢係咩一回事，同埋點樣運用嗰樣嘢，然之後教啲學生。咁、 嗯、 所以其實佢哋都站喺科學嘅前沿㗎啦，可以咁講 嘅。 不過當然啦，佢哋就係、是、即係老師就係一個所謂應用嗰個層面居高啦，就係、是、多啲啦。咁但係科學家就當然係即係開創我哋嘅我哋叫 frontier 點講咧，即係。我哋嘅前沿啦，即係係啦，咁即係我哋一路咁擴大我哋嘅前沿啦、 嗯 啊、譬如話 AI 即係呢個即係人工智能呢個咁新嘅發展，完全係打亂曬我哋常規嘅一啲科學嘅做法，而實際上係證明佢係成功嘅，係、有好大嘅潛力嘅。咁所以呢個就係科學家嘅功勞啦。 呢一樣對天文有啲咩好大影響啊？ 而家仲係摸索階段。據我所知咧，即係我哋以前預測就分咗幾個階段嘅，即係我入天文台嘅時候就電腦都冇啦嚇，跟住就用電腦預測天氣啦。而家咧就仍然都用電腦模式預測天氣，不過就加埋AI 嘅元素， 係 因為 AI 有好多優點啦，尤其是佢去 譬如話我哋今次有個我哋而家錄影嘅時候咧，就啱啱有個熱帶船叫做蝴蝶啦。咁呢個蝴蝶有機會影響我哋啦，咁樣樣。咁 AI 有個好好嘅功能咧，佢就會好快脆咁抄翻過去幾十年啊，甚至一百年。有冇啲好似類似蝴蝶咁樣嘅軌跡，咁樣嘅演化過程嘅咧？咁如果佢揾到嘅話，咁我咪俾預報員一個好好嘅參考。咁即係呢個就係即係大家可以互補啦。咁所以而家其實我睇到即係雖然話天氣預測注定唔會百分之一百準確嘅，注定嘅，但係我哋可以接近呢、這個即係。真善美呢個 即係我諗喺天文台嘅工作就係預測有一個部分啦，但係判斷又係另一部分啦。係對社會作出一啲提醒又係另一部分，嗰啲可能係人呢一部分啦。等有機會再慢慢講。 好， 但係關於呢一個科學家同埋老師咧，好得意嘅就係其實武哥殊途同歸，近年做科普都係混合其中。翻嚟咧，繼續同武哥一齊笑看風雲。翻到第三節的學人沙龍，繼續跟武哥傾偈啦。咁我哋而家要，其實武哥我哋要加一個形容詞俾佢，謙虛的武哥。唔係因為好多個位置我都想忍住咩？即係成日都講話，唉，讀書又唔係好叻 啊。 然後咧就唉咁啊，考咗入去個科學主任啦。但係全部都係其實好難嘅，即係當年入大學嘅其實根本都唔多啦。 分開嚟講啦，即係我個人都係謙虛嘅，我自己覺得自己謙虛嘅。咁但係謙虛有原因嘅，因為我自己真係唔叻， 真 係 唔認㗎啦。係咯，所以我哋講科學啲，我哋講啲客觀嘅事。啊，當時又唔係咁多人入到大學啦，再重複一次。然後科學主任其實都好難考啦。 冇錯，係 一千人一個啊？ 即係嗱，我嗰個年代我就唔知啦，但係即係我有份應徵啲新入職嘅科學主任嘅時候咧。是應徵是超過一千人的，咁所以我哋要篩選，由千零人當中篩選大概一百人到咧，就我哋可以面試啦咁樣樣，同埋有啲少少嘅筆試咁樣。 仲記唔記得當時係點考嘅？有咩？ 你講我啊， 係啊，係啊， 我嗰陣時就相對簡單喎，淨係面試啫喎，咁就幾個即係天文台最高級嘅，不過台長就唔喺度，咁就有幾個助理台長啦。包括就係我哋第一位華人嘅台長阿岑柏先生啦，同埋喺娛樂界好出名嘅阿李宗森先生啦，即係張馬利個先生咁樣樣。咁佢哋當年都係助理台長嚟嘅，咁就再加埋其他啲高級科學主任啊咁樣。咁幾個人嚟 interview 我咯。 點解會選中你呢？你覺得嗰時候即係既然咁多人去 參加，其實都。即係我唔會知道個原因， 有冇問翻啊？ 都唔會講，我冇問咧，因為佢哋，哇！佢係助理台長，我係少少科學主任，我哋都好少有私底下即係私人嘅空間去溝通，嗰啲機會好少。 謙虛啲武哥都係做到係助理台長㗎，大家留意翻。 咁但係我諗咧，我有啲優勢嘅，因為咧入職做科學主任嗰啲好多都係啱啱大學畢業。我就做了八年嘢，咁所以咧，我嗰個 exposure 即係個經歷咧，係會豐富過佢哋嘅。咁所以我起碼我入到去面試嘅時候咧，我個人嘅信心會好啲啊。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我自己去去解釋或者表達我心裏面所想嘅嘢。我即係當時係三十歲啦，就一路咁進步緊，即係我喺呢方面個拿捏都唔錯嘅。咁個原因就係即係教書原來對我將來嗰、那個各行即係嗰個事業都有啲幫助啦，因為你面對班學生，你係要即係解釋得好清楚，令到佢哋明白。咁所以我哋教書嘅時候咧，我都自己做過啲功夫去思考一下，同一個概念，我點樣嘅表達至可以令到啲學生係更加明白咧？咁樣樣。咁而天文台考試咧，即係我哋入職考試咧，其實差唔多噶咋。佢哋唔會問一啲好尖鋭嘅， 啊，點解個颱風會咁樣行啊？唔會問呢啲咁樣嘢，因為佢哋都估到你都唔識嘅，問你都冇意思啦。 唔係預咗你識嘅咩？反而係 唔係啊？唔係，即係冇咩人識嘅其實。 哦、 因為我哋讀物理咧，其實完全唔涉及即係天氣嘅過程嘅嚇。咁、所以咧，佢哋會問一啲基礎嘅科學。 嗯。 睇下你可唔可以解釋得到啦，或者可能會問一啲氣象嘅問題。 係。 嗰啲就我唔識嘅。但是他会一路听你啊，你不识这样东西，但你可不可以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做到有逻辑的分析，然后将你的思考过程讲返给他听。 是。 那就已经 OK 了，因为即是老实讲，如果即是那个年代，如果某一个考官问我点解香港会打风噶？ 嗯， 老实讲我都唔识答噶，因为我冇读地理，喺大学又更加冇读添吓。咁、所以其实就系佢问啲问题咧，就我会即系好淡定咁去思考一下，然之后再用我自己嘅方法就演绎翻出嚟。 所以系揾一个有逻辑同埋可以沟通嘅一个即系同事啦。咁但系你刚才讲到教育咧。就同你今日帶嚟同我哋分享嘅呢個物件就有關啦，帶咗個獎嚟喎，阿武哥介紹下呢個獎啊。 咁我參加一個大亞灣優質協會搞嘅一個活動，其實是一個犯罪。咁啊，中間有啲頒獎嘅過程，我事先完全唔知道佢會頒個獎俾我嘅。咁呢個咧就係傑出大亞灣傑出。 大灣區傑出華人教育大獎 係啦，咁、所以即係我都覺得好榮幸啦，即係有人咁樣覺得即係同我嘅工作係認同我嘅工作啦。 你自己嗰、那個心智，我哋英文就容易啲 orientation， 即係自己嗰個站嘅位置，你都覺唔覺得自己係一個教育家嚟嘅？其實 唔係我嗱。有啲人就叫我做科學家啦，我就唔會稱自己做科學家，我會話自己係科學工作者，更加應該係科學普及工作者。我而家其實我退咗休或者甚至係退休之前嗰十年八年，退咗休之後嗰十幾年咧，我都係做呢樣嘢啊。我覺得科學普及好緊要，尤其是而家科學突飛猛進嘅年代就唔使講啦。甚至唔講我哋而家啲科技發展得咁快，我都覺得即係科學嘅普及係令到我哋一個人好客觀去睇某樣嘢。我哋未必係睇一個科學嘅問題啊，即係我成日都講，有時同啲小朋友嚇，或者甚至我去分享嘅時候，我唔期望你將來做一個科學家。但是起碼你的思考你的思維呢要客觀和科學。我希望做到這件事。 是啊。一個解難的思考。 我有一個很幼稚的想法，就是如果大家都有過一個客觀科學的思維，我們社會上面很多的紛爭都可能避免了，或者不會是那麼嚴重。因為大家如果是客观的话，起码我都会听对方对某样东西的看法的理由。如果我们不客观，人家讲的时候你完全不听入耳的，那是没有了沟通。 其实这件事呢是跟心理学都很大关系。心理学很大关系就是人是很难客观。 这个绝对明白。 是吗？ 绝对明白。 所以是真的要去做呢一個嘅，其實都係一個 更加要做咯， 係要做呢個思考嘅習慣，令到佢有呢一個咁樣嘅思維模式，或者去咁樣去考慮問題啊，睇嘢嘅角度啊。但係呢件事都真係唔容易喎。嗱，因為嗱，首先咁樣先啦，好多時候我哋科學咧都能夠去解釋到好多嘢，或者我哋希望好客觀去睇一件事咁樣。但是当大家有不同的观点，纵使他大家都是很科学的时候，这样就会产生了刚才所说的争拗，或者是其他的心理情绪这样的情况。 但是科学如果讲回科学始终都是客观的。科学家和科学家之间是会有意见不同。但是我们透过客观的手段 我哋係會將呢個意見分歧係會收窄， 係， 即係其實科學嘅進步就係咁嘅原因啦。 科學家與科學家之後，可能理論科學家會多啲啦，即係真係應用上面可能都容易啲，係咪一致啲嘅？ 係應該係咁講。 但係你剛才對於嗰個科學嘅愛咧，我都覺得係愛嚟嘅，或者信念啦，係咪就係你可以令到你喺即係天文台工作30年？咁长时间一个即系、就是、你嘅精神支柱咧，可唔可以咁讲咧？ 又唔系咁讲，即系其实我谂我哋喺天文台工作，即系我以我自己为例啦。我觉得我喺天文台工作系有佢嘅价值。 嗯 嗯。 有普罗大众市民系会认同呢、這个系最大嘅支持，因为其实我入天文台或者我在天文台呢30年咧，你可以话好彩，亦都可以话唔好彩啦，即系睇你个观点嘅角度啦。其实我系唔好彩，我自己觉得有少少唔好彩咧，我系冇机会接触一啲气象科学嘅前沿啊。 哦， 系啊，因为我哋有好多唔同岗位噶嘛。 系 吓，咁、啊、即系当然啦，可能老细觉得，切你都系做唔到噶啦，所以都唔派你呢个岗位都唔顶啦。我唔知道老细点谂啦。咁譬如我哋喺天文台咧，我哋最重要嘅咧，即系喺科學嘅發展咧，就係點樣預測？ 嗯， 我哋就發展一啲預測嘅工具，一啲客觀嘅預測嘅工具、嗯，去做好我哋嘅天氣預測。 嗯， 咁呢個咧，其實我都好想做嘅。 哦， 咁但系咧就即系台長啊嗰啲就分派去我做其他嘅工作啦。我亦都冇去爭取啦，咁所以咧，即係到咗最後啊，原來我已經做咗30年，但係都冇做過一啲好難忘嘅科學上面嘅貢獻嘅，咁、嗯、呢個我似乎都係做唔到。 咁但係的確冇辦法喎，天文台有一邊就係係咪啊預測知識科學，有另一邊就係對人對社會，咁你又中意目前。咁近啲嗰邊啦，係咪咁講啊？ 所以呢個時候我都完全接受，完全係明嘅。升職又好，即係其實中間都有好多好多即係往事啦，因為我哋外邊人以為我哋係政府機構咧，就排凳仔升級嘅，咁、但絕對唔係呢回事。 唔係嘅咩？ 絕對唔係。 哦， 我試過爬人頭啦，亦都試過俾人爬頭啦。呢、這個經常發生嘅事嚟嘅。咁但係咧，即係嗰次同阿台長傾偈嘅時候咧，佢話睇緣分。 哦，咁 雖然講到好似好緣啦， 突然間唔科學， 但係其實係好啱嘅。 嗯， 譬如嗱，即係以我喺天文台嘅貢獻咧，做唔到台長，咁好多我啲朋友就覺得好似唔等我唔抵咁樣樣。咁但係其實諗翻轉頭。我入天文台嘅時候呢已經出面做了8年。 嗯。 其實我喺天文台發展嘅空間呢係會細咗嘅。 嗯。 咁亦都係呢因為我同埋年份入去嗰班朋友呢個個都比我年青。 係。 好啦到我真係有機會問鼎台長嘅時候呢咁我嘅前任就會計下數囉。嗱我俾你升到台長你都係做過1年2年。咁但對個機構嚟講唔係一件好事嚟㗎。 嗯。 個機構有一個連續性有 continuity。咁希望委任邊一個做將來嘅台長都好啦希望起碼佢都做3、5、7年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咪緣分啦呢個所以我係完全接受都完全明白。咁當然到到最後任何一個即係台長都好啦。佢哋真係完全係升任，我亦都係好恭賀佢哋可以做到台長。 嗱，關於武哥喺天文台嘅故事咧，我仲有一件事要問，下一節翻嚟問下武哥先。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繼續同武哥梁明武咧傾下偈咁啦。剛才講到咧，有一個位咧，我係。記住咗嘅，就係武哥講到自己其實係有一種羨慕，就係羨慕去外國讀書嘅機會。 嗯嗯、 但係呢個羨慕都係喺你嘅喺天文台嘅時候，好似叫做還咗個心願咁。 冇錯， 嗰、那個係點嘅事啊？ 嗰、那個就係、是、因為其實入職嘅時候都知㗎啦，因為 當時就冇互聯網啦，咁但係我哋睇南華早報，咁有個廣告登出嚟，咁就哦，如果你有機會係入選咗做科學主任咧，我哋就會即係天文台就會派你去外國深造。 嗯， 咁個原因就係我哋應徵嘅朋友咧，九成以上係未讀過天氣嘅。 哦， 我哋大部分都係讀物理啦。讀數學啦，因為呢兩個科學咧就係預測天氣嘅基礎嚟嘅。 嗯， 但係我哋唔識預測天氣嘅。咁而當時香港亦都冇大學係即係教呢一啲即係深入啲嘅天氣預測啲嘢啦。咁即係我哋當年啊，全部都去英國。 嗯， 咁所以我就有機會去咗英國嘅氣象局嘅一間學校。 係， 即係佢哋所有嘅新入職嘅。同事咧都係經過嗰間學校受訓，然之後去氣象局度做。 係即時嘅定係還是都工作一段時間先？ 我就差唔多即時啦，我喺天文台翻咗兩三日工，咁就去。 咁幾好喎！ 啦，係啊，係啊，咁即係嗰兩三日咧，我乜都唔使做就 四周圍， 四周圍去拜訪啲前輩啦，即係因為天文台都好多個唔同嘅部門嘅，咁我就即係拜訪完之後，咁就即係知道天文台咩一回事，咁起碼。去到英國，啲人問起我都識答啊嘛。 哦、 有啲咩唔同嘅眼界啊？喺英國嗰之旅， 其實就真係讀書為主啦。我亦都要花時間去讀好書啲、讀好啲書啦。因為如果肥咗佬咧，都好論盡㗎。 嗯， 因為即係政府俾好多錢去培訓我哋㗎嘛。 個面都唔知擺邊。 唔係面嘅問題啊。 面嘅問題咩？ 可能要賠錢，要炒人魚啊，諸如此類啊，即係有咁嘅後果嘅。所以一定要即係讀得好啦嚇。咁當然呢個就我嘅本分啦。即係既然我有機會去，梗係要讀好書啦。咁呢個當然冇乜問題啦。咁但係其實你話我觀察到啲乜嘢或者學到啲咩咧？學就學唔到好多嘢嘅，除咗嗰個理論，做天氣預測，但係我就接觸到即係嗰個年代，即係80年代嘅英國氣象局咧，其實就係即係好多好叻嘅人啦。 嗯， 就算以我同班嘅同學嚟講咧，當年我係29、30歲咧，全部都係啱啱大學畢業22歲啊、23歲嗰啲牛津啊、劍橋啊啲畢業生嚟嘅。 尖子。 係啊，先尖子，咁佢哋個學習風氣非常之好，咁就老師即係嗰啲即係有經驗嘅氣象預報員教書嘅時候咧，佢哋係一有唔明或者佢覺得老師有問題咧，就會挑戰噶啦， 係 呢個喺香港，我喺香港大學都有教書嘅，即係香港唔同嘅大學都有教書，我就未遇過，我就未遇過，咁所以呢、這個。唔係一件太好嘅事，即係你又教過喺大學教我書啦，唔知有冇同我有同感啦？ 有。 咁所以我哋香港嘅年青人要真係要主動啲，因為係爭取學習機會啦。 有陣時都矛盾嘅，不過呢樣嘢，我哋又有個中華傳統嗰個尊師重道， 係冇錯，係呢個我明白。 咁又有少少呢個咁樣嘅平衡，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雖然佢哋係好叻，佢哋做嘢亦都好投入，但係佢哋。工作同埋生活咧，嗰、那個分配係好 清晰啊， 好清晰嘅。我哋叫 work life balance 咧，佢哋做得好。因為我哋除咗喺學校讀書之外咧，我有一個月就去咗個氣象局嘅總部，去咗其中個部門，我就我哋叫 attachment 啦，去咗一個叫做climatology 即係氣候嘅研究嘅總部， 叫做工作崗位啦。 係啦，冇錯。咁即係其實我主要係學嘢啫，睇佢做點樣做氣象研究。咁但係咧，到星期五咧，佢哋就唔多做嘢㗎啦，就講星期六點做啊。 算好㗎啦， 係啦。 我喺歐洲嘅時候係禮拜四下午開始，已經冇乜接新嘢嚟㗎啦。 咁有個同事咧就好中意玩滑翔江山嘅，哇！咁就諗住去，因為英國其實都好多適合滑翔江山的地方啦，同埋佢哋讀氣象咧，就好緊要， 需要喎，係啦。 因為滑翔江山有風險㗎嘛，佢哋讀氣象就可以掌握到，即係可以控制到個風險啦。 我香港即係民間啦，我嘅朋友裏邊識氣象最熟嗰班咧，就係會揸電單車出隊嗰班。佢哋就要睇住個風去邊，嗰度我係避到嘅。所以有陣時都係有嗰個嗜好、興趣同埋嗰個相關知識。 係啊，因為即係其實冇錯，完全係個嗜好係會觸發到你去 學一啲同你嘅本業完全唔同嘅嘢嘅。譬如另一類就係玩風帆。 嗯， 如果你嘅氣象知識係差嘅話咧，你嘅風帆嘅成績一定 好難做 啦，一定唔會好嘅。 嗯，其實咧喺英國嘅時候咧，多唔多即係嗱，佢哋嘅一啲對於天氣預測嘅可能緊張程度啦，或者會挑戰嘅程度啦，同香港係咪差唔多定係好唔同咧？或者同世界各地？香港我見咧就好多咧，都成日都挑戰啦。我自己又自己開個台啦，跟住再同你鬥預測啦。係啊，大眾嘅情況。 其實你我都係從報章嗰度嘅啫，睇到翻嚟啫。同學之間就好似冇乜傾呢啲嘢啦。咁但係你都知道，即係英國人就好幽默嘅。 嗯， 咁佢哋梗係攞天氣 嚟開玩笑 嘅。係啊，咁即係 出名嘅呢個係 天氣先生講嘅嘢咧，你就唔好信啦咁樣。咁即係佢用一種幽默嘅方式嚟表達。对天气预测嗰个信任啦，咁但系亦都难怪嘅。八十年代咧，其实就即系个天气预测个水平都系好，即系个局限性都系好大吓。咁但系另一方面就我去英国嘅时候就啱啱就系福克兰战争啦。 嗯， 咁原来福克兰战争即系英国赢咗阿根廷咧，即系战斗能力强呢个不在话下啦。但系天气预测。嗰、那個先進嘅程度咧，其實幫咗好大忙嘅、 嗯， 因為喺嗰一刻咧，或者早前一兩年咧，佢哋開始用電腦嚟預測天氣，咁、呢個係優勝過阿根廷啦。咁所以打仗嘅時候咧，因為尤其是嗰度嘅天氣變幻莫測嘅，咁、如果你掌握到嘅天氣預測嘅話咧，就幫咗好大忙。 剛才講嗱喺英國嘅時候就係、是。讀書嘅壓力啦，都有啦。咁同埋都真係啱啱入天文台都未坐暖，未揾到個位啊，都話 未有位，未有崗位， 就已經去咗度啦。好啦，去到天文台工作，又面對真係即係叫做工作上係咪有新嘅壓力嘅感覺咯？係咪？ 係一定，因為天文台其實我哋涉及好多個範疇嘅。而因為我哋個背景絕大部分都讀物理、讀數學。如果譬如話你調派到去做地震嘅，你係一張白紙嚟嘅，乜都唔識嘅嚇。如果派你去做一個所謂輻射嘅，因為大家仲記得我哋八十年代香港即係、就是、大亞灣就建議起大亞灣核電廠啦，我哋香港就有所謂100万人簽名反對啦，係咪？咁所以我哋亦都要做一個輻射監測嘅計劃。咁我其實都喺天文台都做好長時間都做呢方面嘅工作。咁但係有一張白紙去到真係識得做嘢咧。老闆不會給一年時間你的、可能兩個禮拜你真的要交到貨的 了、 所以壓力是大的壓力是大的但是壓力大也都是一個推動力、因為你老實說如果你日日做天氣預測呢都幾悶的因為為什麼悶呢你明知會錯但你都要繼續要做因為天氣預測永遠都不會100%準 最不悶那個是不是有個部門是不是如果我見到有不明飛行物體是不是可以報 那個就那個 挺有趣喎、啊、你講 那個是雖然有趣但是都很悶的因為呢你永遠都不知道因為你靠的是什麼呢人家就是個市民講了兩句說話俾張相你嗰張相又唔知道有冇做手腳，同埋即係喺咁樣咁局限嘅情況底下，我哋判斷嗰樣嘢係乜嘢？咁當然啦，大概90%咧，我哋都判斷到嘅嚇。咁即係嗰個其實都係同一啲光學嘅現象啊，一啲好光嘅星，譬如金星啊，諸如此類啊，配合一啲大氣嘅現象咧，我哋都可以解釋得到嘅。咁但係仍然都有部分解釋唔到，解釋唔到嗰啲永遠都解釋唔到 嘅。既然講得咁有趣嗰啲咧，我就再用一個再有趣啲嘅就係咧，而家好多嘅天災預言啦、啊，即係例如可能話邊度地方會地震啊咁啲。阿武哥又點睇呢啲嘅預言嘅咧？佢有啲又好似好重，咁有啲人又話係一啲概率問題。係啦， 我就完全都冇細心去分析呢啲嘢，個原因就係我完全唔相信嘅。完全唔相信，因為即係我有涉及呢方面嘅科學啦。你講地震，你講海嘯如果你講地震係而家今時今日。最先進的國家都預測不到所以一個普通的人可以說哪一月哪一日有大地震 咁我只會當佢係講笑嘅啫，我唔會認真去睇呢樣嘢。咁但係好得意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咧都好對呢方面好 緊張， 始 終個娛樂性好大啦。但係問翻一個叫哲理性嘅問題啦，即係你喺天文台工作咁耐，面對天，面對社會，有冇哲理上影響到你嘅人生態度？覺得啊，真係人係可以勝天嘅，定係還是都唔係？都是听天由命的。 其实两样都是极端来的。即是人定胜天和听天由命，我觉得都是极端，都不应该我们采取的态度。第一，如果你说人定胜天呢，看你怎么看啦。如果你说作为一个鼓励呢，咁就絕對係好事啦，即係我哋要排除萬難，我哋愚公移山咁之如此類，咁呢個係一件好事啦。但係如果你真係深信人定勝天呢，咁就即係你注定會失望啦。因為我做喺天文台做30年嘅天氣預測，真係知道要準確預測個天氣是做不到的、我们只可以接近那个真实的状况。好了，所以其实即我们又不可以即听天由命啦、所以其实人定胜天，我觉得是科学和谦卑的一个平衡。即如果你拿到这个平衡呢，那我们就会，我们人类不断会进步。可以不斷咁減少因為天災而引起嘅破壞同埋傷亡，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係採取呢個態度。 好啦，到最後啦，節目尾，武哥有冇咩同年輕人想講下咁咧？ 其實我過去十幾年都係講嗰樣嘢㗎啦，即係離不開就係氣候變化、氣候危機呢個問題。咁啱啱講過人定勝天，咁其實咧，氣候變化呢個問題咧，人搞出嚟嘅。嗱，我哋要抱住呢個人定勝天嘅心態，但係咧就要科學同埋謙卑咧係攞到個平衡，我哋去努力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年青人咧，將來嘅世界就係你哋噶啦，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大家都知道有好多方法可以解決到呢個危機嘅。咁大家努力嚇，為我哋全人類着想。 咁多謝武哥同我哋分享啦，繼續學武哥咁樣愛我哋嘅天地愛人，下次再傾。